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浮点数和定点数，怎么用有限的比特来表示尽可能多的信息。那在我们日常的程序开发当中呢，其实不只会用到整数，更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用到的都是实数。比方说我们去开发一个电商的 APP， 商品的价格呢常常会是9.9。再比方说呢，现在流行的各种机器学习啊、深度学习的算法当中，对应的机器学习里面的模型里面的各个权重也都是像什么 1.23 啊这样的数。可以说呢，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这些有零有整的实数是和整数同样重要的数据类型，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到。那我们能不能用二进制去表示所有的实数，然后在二进制去计算它的加减乘除呢？先不着急，我们先从一个有意思的小案例来看。你可以呢在 Linux 下打开 Python 的命令行，也可以在 Chrome 浏览器里面通过开发者工具打开浏览器里面的 console， 在里面呢去输入 0.3 加上 0.6， 然后去看一看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大吃一惊，这么一个简单的加法，无论是在 Python 还是在 JavaScript 里面，算出来结果居然不是准确的 0.9， 而是 0.89999999999 这么一个结果。这个是为什么呢？在回答这个为什么之前，我们先来想一个更抽象一点的问题。通过前面那么多讲，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用的计算机通常用一个16或者32或者64个比特来表示一个数。那我问你，我们用32个比特能够表示所有的实数吗？那答案当然是不能的。32个比特呢其实只能表示2的32次方这样多的不同的数，差不多呢是40亿个。如果表示的数的数量要超过这个数呢，就会有两个不同的数它的二进制表示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计算机就会一筹莫展了，不知道这个数到底是多少。那40个亿个数呢看起来已经很多了，但是比起我们无限多的实数集合呢，其实只是沧海一粟。所以呢，这个时候计算机的设计者们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了，我到底应该让这40亿个数映射到实数集合上的哪些数，在实际应用中呢才划得来呢？有一个很直观的想法呢，就是我们用4个比特来表示0到9的整数，那么32个比特呢就可以表示8个这样的整数。然后呢，我们把最右边的两个0到9当成是小数部分，把左边的6个0到9当成是整数部分，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32个比特来表示从0到99999999.99 这样正好1亿个实数了。那这种呢去用二进制来表示十进制的编码方式呢，其实在我们的应用中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叫做 BCD 编码，也就是 Binary Coded Decimal。 它的应用呢其实非常广泛，常见呢是在超市啊、银行啊这样用小数去记录金额的情况里面，我们的小数呢最多也就用到分，这样的表示方式呢比较直观清楚，也就满足了我们小数部分的计算。不过呢这个表示方式也有几个缺点。第一个呢是这样的表示方式呢有点浪费，本来呢我们32个比特可以表示40亿个不同的数，但是在 BCD 编码里面呢只能表示1亿个数。如果我们要精确到做分的话呢，能够表示的最大金额也就是100万。如果我们的货币是人民币或者美元还好，那如果我们的货币变成了越南盾啊、津巴布韦币啊，那这个数量就不太够用了。第二呢，这样的表示方式呢没办法同时去表示很大的数和很小的数。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呢，实数的用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呢我们要想要表示是商品的金额，关心的是 9.99 这样小的数字，有时候呢我们可能去做个物理运算，想要表示光速，也就是3乘以10的8次方这样很大的数字。那我们有没有一个办法既能够表示很小的数又能表示很大的数呢？那答案当然是有，那就是你可能经常听说过的浮点数，也就是 float 类型。那我们先来想一想呢，如果我们想在一张便签纸上面去用一行去来写一个实进制的数，能够写下多大的范围的数呢？如果我们想让人看清楚，所以字呢不能写太小，那你会发现这其实呢跟我们上面用 BCD 编码来表示数其实差不多的问题，就是我这张纸张的宽度呢能够限制了我们能够表示的数的大小。如果我们的宽度呢只能放下8个数字，那我们最多呢也就写下8个9这样大的一个数字。那其实呢这里的纸张宽度就跟我们的32个比特一样，是我们在空间层面的限制。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是怎么样去表示一个很大的数呢？比方说我们如果是一本科普教材，我们去写一下宇宙内的原子的数量，难道我们是用一张纸去写上好多行，写上很多很多个零吗？当然不是了，一般呢我们会用科学技术法来表示这个数字，宇宙内的原子数量呢大概在10的82次方左右，那我们就会用 1.0 乘以10的82次方这样的形式来表示这个数值， 而不是去写下82个零。那在计算机里面，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办法，用科学技术法呢来表示实数。浮点数的科学技术法的表示呢，有一个 IEEE 的标准，它定义了两个基本的格式，一个呢是用32比特表示单精度的浮点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float 或者 float 32的类型，一个呢是用64比特表示双精度的浮点数，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 double 或者 float 64这样的类型。双精度的类型呢和单精度的类型其实都差不多，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单精度类型，看完了呢相信双精度你也就自然明白了。那单精度的32个比特呢，我们把它划分成了三种不同的功能，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一个比特就是一个符号位，它呢是用来帮助我们表示是正数还是负数的，我们一般呢用 S 来作为这一位的标记。在浮点数里呢，我们不像正数分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所有的浮点数呢都是有符号的。那接下来呢是一个8比特组成的指数位，我们一般用 E 来表示。8比特能够表示的整数空间呢是0到255。在这里呢我们把1到254映射到负126到127这254个有正有负的整数上。那因为我们的浮点数不仅想要表示很大的数，所以我们需要有127这样比较大的位数。同时呢我们又希望能够表示很小的数，所以呢我们的指数位也要有负126这样的负数。那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没有用到0和255。没错呢，这里的0也就是说我们把8个比特全部置为0，和255也就是我们把8个比特全部置为1，另有他用，我们呢等一下再来讲。最后呢是一个23个比特组成的有效数位，我们用 F 来表示。那综合科学技术法，我们的浮点数呢最后会表示成负1的 S 次方乘以 1.F 再去乘以2的 E 次方。你会发现呢这里的浮点数没有办法表示0，的确要表示0和一些特殊的数呢，我们就要用上在 E 里面留下的0和255这两个特殊的数字。那这两个数字呢其实是两个标记位，在 E 为0，而且我们上面 F 也是0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浮点数当成是0。至于其他的 E 是0或者255的这些特殊情况呢，你可以看一看下面列的表格，它可以分别表示出它是一个无穷大，还是一个无穷小，还是一个 not available, 还是一个特殊的不规范的一个数。那我们拿 0.5 来作为一个例子， 0.5 的符号位呢 S 应该是0，然后 F 呢它也应该是0，而 E 呢应该是负1，也就是 0.5 等于负1的0次方去乘以 1.0 去乘以2的负1次方，正好呢就算出来就是 0.5。 对应的浮点数表示呢就是下面我在文稿中列出的这张表格的32个比特。这其中呢S 等于 0,E 呢等于2的负1次方。需要注意呢，我们刚才说过 E 表示从负126到127。那负1呢是其中的第126个数，如果这里的 E 用整数表示呢，就是2的6次方加上2的5次方加上2的4次方加上2的3次方加上2的2次方加上2的1次方等于126。也就是 E 呢的二进制表示是0111110。而这里的 1.F 呢就等于 1.0 了。在这样的浮点数表示下面呢，如果我们不去考虑符号，那浮点数能够表示的很小很小的数和很大很大的数差不多是在 1.17 乘以10的负38次方到 3.4 去乘以10的38次方这个范围之内，比我们之前看到的 BCD 编码能够表示的范围呢就大了很多了。你会看到呢，在这样的表示方式下，浮点数能够表示的数据范围一下子大了很多，这是因为这个数对应的小数点的位置呢，它其实是一直在浮动的，所以它被称之为浮点数。随着指数为 E 的不同呢，小数点的位置它一直在变动，而对应的呢前面的 BCD 编码的这些实数，它的小数点呢其实就固定在某一位，所以我们呢也把这类编码方式叫做定点数。那回到我们的最开头，为什么我们用 0.3 加 0.6 得不到 0.9 呢？那是因为浮点数其实没有办法精确的表示 0.3 0.6 和 0.9。事实上呢，我们拿出 0.1 到 0.9 啊，这样九个数，其中其实只有 0.5 能够被精确的表示成二进制的浮点数，也就是我们刚才上面说的 S 等于 0, E 等于负 1, F 等于 0 这样的情况。而 0.3 0.6 乃至我们希望的 0.9 都只是一个近似的表达。这个呢也为我们带来一个挑战，也就是说浮点数无论是在表示上还是计算上，其实它都是一个近似的计算，而不是一个精确的计算。那么在这个使用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来用浮点数，以及我们 用到浮点数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呢？下一讲呢，我会用更多的实际代码案例来带你看一看浮点数计算中的各种各样的坑。如果呢，你对浮点数的表示还不是非常清楚，你可以仔细去阅读一下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当中的 3.5.1 小节。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对于我们用 BCD 编码的定点数，如果我们用7个比特来表示连续两位十进制数，也就是00到99，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32个比特表示更大一点的数据范围？而如果我们需要表示负数，那么一个32个比特的 BCD 编码，它可以表示数据范围到底是多大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你呢，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